落实了水责任，严格落实了治水和护水的主体责任。2017年，全市地表水水质持续改善，主要污染指标年均浓度明显降低，列四类水质比例下降，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源的水质标准。好，那么对于今天的空气质量的播报情况，我们再给您做一个介绍。今天夜间高压前部影响我市，扩散条件总体有利，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50微克之间，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为二级良。好了，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就是这样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五，农历是1月1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天气晴朗，上午有3级左右偏北风，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白天的最高温9度左右，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近期气温明显偏高，提醒朋友们不要在河湖冰面上玩耍和行走，以防意外发生。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的预报情况，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北收费站有事故，后车缓慢，排队到西三旗收费站。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有事故，后车队尾已排到西红门桥。西三环南段内环方向丰益桥南有事故，导致后车行驶缓慢。石景山特钢厂里的旧厂房有一家书店，叫全民畅读特钢店，工人体验阅读、餐饮、观影等多元的文化。而严己佑书店更是被叫做书店界的颜值担当，刷新了人们对书店的认识。这两家书店都经历了华丽转身，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故事？面对人们今天对阅读的多样需求，他们又做出了哪些创新？稍后8点开始的访谈部分，城市文化范儿邀您一起走进这两家书店，说说新时代的阅读思索。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最新的文化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大家可以在全国的新华书店购买到。说到书店，明年本市将投入1亿元扶持实体书店。截至目前，今年全市共新建实体书店126家。根据统计，2018年北京市全民阅读综合阅读率达到93.4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体书店已经重新成为市民获取图书的主要渠道，书店正以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和弥漫的书香，滋养着首都文明建设。 由腾讯汽车主办的2018全球汽车 AI 大会日前开幕。会上发布的白皮书显示，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将保持40%以上的高速增长，预计2025年将突破2000亿元，在全球占比高达1/4。燕京啤酒正式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而再次牵手冬奥，燕京啤酒也成为北京赞助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国企。燕京啤酒是中国最大啤酒企业集团之一，连续10年进入世界啤酒行业前8名。深陷困境的 OFO 小黄车和他的创始人戴威收到了法院颁出的多条限制消费令，限制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戴威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具体限制包括该公司和戴威乘坐交通工具时不得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2等以上舱位，不能在星级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等场合消费，不能买房、买车、旅游等。中国冰雪大会暨京津冀大众冰雪季将于12月22号到24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首届中国冰雪大会作为全国大众冰雪季的主要活动板块，将推出冰雪运动项目推广、青少年普及、人才培养、赛事建设和场馆升级利用5大类17项活动。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泰国旅游部门及业界日前举行仪式，欢迎今年到泰国的第1000万名中国游客，庆祝赴泰国中国游客人数创历史新高。这是泰国政府首次专门针对中国游客举行欢迎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表示，不会在今年休会前就自动驾驶法法案投票。另外，国会不会采纳通用汽车公司和特斯拉公司的提议，延长或扩大对电动汽车的税收优惠。过去一年多以来，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牵头力推自动驾驶法。英国首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由于遭无人驾驶飞机干扰而在19号关闭，大约10000名乘客出行受到影响。机场接到无人机接近的报告之后关闭，20号凌晨开放，但仅过了45分钟，因再次发现无人机而关闭。盖特威克机场位于伦敦市区以南约50公里处，客运量仅次于英国最繁忙的希斯罗机场。美联社报道说，这座机场任何变故都有可能波及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机场的正常运营。微型旋翼无人机近年较受伦敦消费者欢迎，不时有这类飞行器在空中接近民航航班，威胁航空安全。英国今年7月起规定，操纵这类无人机进入机场周围1公里范围内违法，操控者可能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日本警方20号发布一项草案，要求加重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处罚力度，包括增加刑期和罚款，以减少驾驶时用手机引发交通事故的行为。现行法律规定，开车时用手机可罚款至多50000日元，约合3000元人民币。而20号发布的草案寻求把罚款上限提高至100000日元，约合6000多元人民币，或者判处最长6个月监禁。另外，如果有人因使用手机而对交通安全构成威胁，处罚会从最长3个月监禁或至多50000日元罚款，改为最长1年监禁或至多300000日元，约合18000元人民币的罚款。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披露，日本可能最快下周通知国际捕鲸委员会，打算明年退出这一多边机构，以恢复商业捕鲸。日本1951年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1988年停止商业捕鲸。然而，从1987年起，日本利用公约的漏洞，以科学研究为名，持续在南极和西北太平洋等海域捕鲸。反捕鲸人士指认，日本打着科研幌子，每年在鲸类保护区捕鲸数以百计，用于出售鲸鱼肉等商业目的。美国科学家发现，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有注意力的问题。如果您发现自己会经常在无法 会经常有无法集中精力、碎片化处理时间的困惑，那么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成人注意力缺陷或者是多动症状的障碍了。患有注意缺陷或者是多动症状的人，往往会很容易对一件事情失去兴趣，经常错过文字、别人言语中的重要信息，容易分心以及无法集中注意等等。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中国政府网联合人民网、新华网等20家网络媒体和平台，共同发起2019我向总理说句话网民建言征集活动，听取网民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活动将持续到2019年全国两会结束。本次征集活动设有办事服务、营商环境、教育、医疗、就业创业等20类话题。网民可以登录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客户端以及各相关网站和平台留言，部分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建言将转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第12批指导性案件，涉及的4个案例都是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的案件，社会普遍关注的昆山反杀案入选其中。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表示，正当防卫是法律鼓励和保护的正当合法行为，允许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一定损害，甚至可以致伤或者致死。今年北京启用机动车排放管理的执法 APP， 利用大数据对屡次超标的车辆精准执法。今年1到11月，全市 PM2.5 的浓度为每立方米52微克，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今后当社会车辆后方1.5公里范围出现急救车，百度地图导航系统会自动发出语音提示。昨天北京一众公益基金携手120北京急救中心、北京999急救中心和百度地图共同发布了我为急救车让行、智慧护航、为生命让路项目。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2号到24号举行，报考人数290万人。教育部在官网公布了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电话，并提醒广大考生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遵法守法，不要听信一些社会培训机构的虚假宣传，不购买所谓的试题或者答案，诚信考试，谨防受骗。马上就要到农历猪年了，截至今年的11月底，北京妇产医院的分娩量达到12,143人，预计今年的分娩量将接近14,000人，和去年全年15,000多人的分娩量相比有所下降，其中高龄孕产妇占比32.2%。北京妇产医院负责人透露，妇产医院通过精细设立门诊、精确预约时间等多项措施，迎接即将到来的猪宝宝生育高峰。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将于周六上午8点试开诊。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总床位规划1050张，1期800张床位将逐步开放。友谊医院西城院区和通州院区将在提供同质化医疗服务的同时，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多家银行在深圳的分支机构下调房贷利率的上浮幅度，其中首套房贷利率比基准利率上浮10%。不仅是深圳，武汉的部分银行近期也下调了房贷上浮幅度，首套房利率从上浮30%下调到20%-25%，二套房从上浮40%下调至25%-30%。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现在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大兴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份之一，历史上因为辖域锦衣京师，号称天下首义。而如今随着新机场的建设，北京第3轮城南行动计划的启动，大兴的未来也值得憧憬。 大兴究竟有多美，大兴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继续为您带来大美大兴。 东方兴国门，京南古院囿。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下面呢，我继续给大家带来大美大兴。今天请听第17集《大兴的非遗时光》。提起非遗，好多人都会想到博物馆，想到各种展览。其实啊，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也是渗透在咱们啊平常的日子里的，是浓缩在衣食住行的点滴当中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大兴人民的非遗时光。首先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兴区的雕版印刷。这手工活看上去很简单啊，哎，不就是刻点字儿吗，印点书吗？哎，其实不然。要说在工艺技术上，这是很复杂的，从刻板到最终成书要需要20多道工序。工匠们先得找硬度较大的木板，那你要不然你刻出字儿来不好看，或者是印它就模糊了，不清楚了，不行，讲究字口得清楚啊。所以刻的时候也费劲，而且得刻反向的字儿，哎，使凸起的文字呢成为凸版，然后再附上纸张，这版上的图文呢清晰的能够转印到纸张上，哎，这叫雕版印刷。除了这个说工艺技术这比较复杂，那人文素质也得高。你别看说是工匠工人，那得懂古书，得懂雕刻，得懂宣纸，哎，得懂文字，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在大兴啊，就有这么一个能人，叫任宝全。上面说的这些活他都会，不但都会，还有不少小发明呢。在1996年，任宝全啊，从村里承包了这个不景气的雕版印刷厂。那么当时啊，先对这印刷工具，进行了这种革新。原来呢，这刷印古籍的这个刷子呀，就是草根咱们一扎，哎，就当个刷子刷。在刷墨刷纸的过程中呢，对雕版啊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磨损。那草根也挺硬的呢，没事老跟那刷，那雕版再硬它也是木头啊。哎，后来任宝全啊就琢磨了，说我换一个材料行不行啊？您别看就这么一个想法，是可费劲了。他试了好多种材料，最终呢，哎，就改用了柔硬适度的这棕片扎成的刷子。哎，这种刷子在雕版上轻轻这么一扫，哎，就很清楚的把这雕版上的图文转到纸张上了，对雕版啊不造成任何的伤害。2004年的时候，为故宫博物院刷印满文大藏经的时候，需要使用朱墨，就是红色的墨。任宝全啊就找了各种的国内的制墨厂，他说找了国内最好的制墨厂也没找着啊理想的红墨。这墨好印刷上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红的墨，朱砂墨，那讲究那个色也得正，那颜色还得有厚度，哎，那这附着力还得好，你不能印上去挺好，过两天掉了，那这个不容易找。红色历来在画画啊，这个古今中外吧，在颜料上边就是一个比较难搞定的这么个颜料。要不朱砂那么贵啊，过去那朱砂，主要当颜料用啊。后来任宝全啊，在染布厂找着了合适的颜色。但是呢，这染布厂的老板啊不给他红墨，结果他是软磨硬泡，最终 是偷艺成功，他是完全按照染布的配方又自己研制出了合适的朱墨。这印刷厂啊，不但说会印就行，您还得会装钉啊，你光把那一篇篇纸印出来了，那不成书啊。你说就是拿订书器一订，那多寒碜啊，那必须得用古法装订。那古法不单单是说竖板书啊，线装书，拿线儿啊，从哪个眼扎进去，哪眼穿出来，这我都会。过去古籍装帧那有很多的方法，什么龙鳞装啊，哎，什么旋风装啊，哎，什么金镶玉啊，哎，惊蛰装啊，等等等等，就有很多呀，几乎失传的装钉工艺，在任宝泉的厂子里现在都可以找到。这是咱们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啊，这是非遗的工艺。我们节目里呢不是说广告啊，但是如果说哪家出版商您想出书，想用古法装钉，那一定您要去大兴区华艺斋，相信任宝泉啊会带给您不一样的惊喜。哎，说到这儿我都挺激动，大家知道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呀，我们的专业我叫古典文献专业，当年学的时候版本学、目录学、教刊学专门有一课就是学古代的这些个装钉方法，很多都没有了。哎，什么叫惊蛰装，什么叫旋风装，什么叫蝴蝶装，那当时如果说没有这个实力，你光凭课本上讲的好多都很难啊去想象，那还得去图书馆啊开介绍信去借那个真本善本拿出来看，哦，这个是唐代的装钉方法，这是宋代的。您这现在有这个新的工厂可以按照古法装钉图书，这确实是值得哎大声宣传的。那当然了，大兴的非遗传承啊有很多，刚才咱说的是文的，下边咱再说一武的。在大兴区啊最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收录了一项叫城市八卦掌。说到八卦掌，我们相声里边有这个大保镖啊，专门说这个拳脚和枪棒的有这么个小贯口啊，内家拳外家拳，内家拳呀、啊，无极有极太极黄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外家拳少林寺弹腿花拳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背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哎，猫酸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我怎么又说上相声了，哎，这是我的老本行嘛。您看这八卦掌那就是内家拳之一，具有自卫防身和强身健体双重的功能，这是中国武术体系当中啊顶级的拳术之一。都知道太极拳八卦掌啊形意拳可以说是中国武术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创作出来的这些个掌法拳术。这个拳种呢是清朝末年由董海川先在北京城传授的，那么他的一个弟子叫程廷华，他和他的传人呢主要在前门花市和大兴区著名的武术重镇青云殿镇，现在呢北京仍然是八卦掌的首要源头所在。它融合了呀现代人体美学、传统的道教佛教和医学文化等等的精华，而且很符合现代的人体美学的观点，行走似龙行，动转如猴样灵活，身形似虎座，幻视如鹰翻，那确实很有意思。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八卦掌的，前几年王家卫拍那电影《一代宗师》，那里边大部分的招式就是以城市八卦掌为主来设计的。大兴的非遗啊除了文武双全还不失有那么点小浪漫。怎么还有小浪漫呢，哎，沙河村挂灯的习俗，那这就是有点浪漫的这个非遗传承。这些个灯笼呢都是出自大兴区沙河村的李振文和他的朋友之手。在他的灯笼工具间里您瞧吧，那就是一个沙灯的世界。沙的灯啊那骨架都是白松木，经过锯啊刨刻啊烘等等吧很多道工艺雕刻而成。再经过绢画书绘安卷组装等等十多道工序，这才算做成这么一盏沙灯。您要是看看李振文那个灯笼图样啊，那里边太丰富了，什么人物画册、书法字帖， 还有李振文自己描摹的动物图纸。现如今呢，每年的除夕晚上，沙河村家家户户乃至村委会都有挂沙灯祈福的习俗。正月里呢，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村里呢都有这个油灯的惯例。哎，不但是说是浪漫，而且是祈祷新年呀，五谷丰登，河乡平安。现在大兴区正在打造精品文化，树立非遗品牌，并将非遗传承人呢列入到啊区名人名家工程的范围里。所以大兴区的非遗传承还将一辈儿一辈儿有序地传承下去。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大美大兴，下回我们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好，那么从下周一开始呢，一直到下周五，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将推出一个系列节目，叫北京从这里出发，我们将邀请京津冀三地的这个博物馆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在燕赵大地上哈，有哪些北京跟北京的这个起源发展有关的这个历史文物和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为您预告一下我们第一期节目，也就是下周一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存在，它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东，坐落在西周燕都遗址的东城墙外。为什么这里被称为北京城之源？最初的都城是谁建立的？3000年前北京地区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遗址中的一幅骨架究竟是什么身份？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和您一起搭乘跨越时空的马车，去感受3000多年前的古城风貌。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1504年， 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五，农历11月1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上午有3级左右偏北风，扩散条件比较好，能见度不错，光照充足。白天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在9度左右，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近期由于气温明显偏高，所以呢提醒朋友们不要在河湖冰面上玩耍和行走，以防止意外发生。滑冰要去正规的冰场。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6，属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四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北五环来广营桥到五元桥的西向东。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的二环的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的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新时代的新书店模式，石景山特钢厂的旧厂房里有一家书店，全民畅读特钢店，而严己佑书店更是被叫做书店界的颜值担当。这两家书店都经历了华丽转身，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做出了哪些创新？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这两家书店，说说新时代的阅读思索。来看第一道题，走进位于石景山特钢园区内的全民畅读文化空间，能感受到首钢蓬勃兴旺的那个年代留下的美好记忆。在这里，原特钢厂的口号还被保留了下来，您知道是什么吗？ A. 重视科学不冒险， B. 重视科学要冒险， C. 撸起袖子加油干。 石景山特钢园区的全民畅读文化空间非常的有原来这个首钢特钢厂的这个特色，原来口号到底是什么？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另外，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保持互动。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 书店是城市中一种独特的存在，不同的书店蕴藏着城市多面的气质。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两家，大家这个平常所说的是网红书店哈，分别是全民畅读书吧和言己佑。这两家书店有什么样的故事？阅读在这里有怎样的不同的体验呢？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书店，爱上阅读。这个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全民畅读空间。作为文化空间，它保留了哪些时代的记忆，又会给读者带来哪些新意呢？来邀请出我们这个时段的嘉宾，全民畅读的联合创始人，全民畅读行政总监傅平仪。您好。 您好，您好。 嗯，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那么我知道平仪，您在创立这个全民畅读文化空间这个项目之前，在首都图书馆工作了13年。 对 啊，就一直其实在从事这个工作，是吧？ 是的是的， 是从事这个文化行业的老兵了是吧？ 对，大学毕业就来到首都 啊。工作了那么些年，怎么后来会就是会有这样的这个决心和毅力出来自己创业呢？ 因为大学毕业就来到首都图书馆，而且一直是做这个读者服务工作，就是在一线，接触的读者是最直接的，所以呢，就是对他们的需求我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每天都和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读者来打交道，所以呢，就是对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要求和我们提供的服务，我会有一个对比。那么在公共图书馆呢，可能更多的是，做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一些工作，但是读者呢，他的需求的层次是不同的。那么来首图呢，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的是来纯学习的，有的是来就是体验各种丰富的不同的文化活动的。那么我通过跟他们的这种互动和交流呢，其实我知道，公共图书馆在一些方面呢是不能满足这种读者的需求的。正好呢，在2014年的时候，和这个全民畅读的创始人赵杰先生认识了，也是在工作当中认识的。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文化空间，然后服务这种社会精英人群，满足他们在公共图书馆，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场所得不到的这种文化的需求。所以我对他这个提议呢很感兴趣，再加上我做了10几年的读者服务工作，所以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哦，有相同的理念哈。 对， 咱们这家这个书店具体的这个名字，我看有好几种说法，准确的应该是怎么说呢？ 现在目前就定为叫全民畅读书店。 全民畅读书店。 对。 然后 他一开始的前身叫全民畅读书吧。 对， 是因为那个时候吧这个词好像很流行，咖啡吧、网吧，然后我们就是蹭了一个热度吧，后来刚开始的时候就叫书吧 啊。 对，现在我们就是纯粹的一家书店。 书店，全民畅读书店。 对， 在首钢的原来的这个特钢厂里头。 对， 这个地点说实话，做商业的人会觉得有点偏哈。当时为什么会选到这儿呢？ 它完全不具备商业价值。 哎呀， 这个地段， 你们当时是有什么样的勇气选的这里？看中了它什么？ 怎么说呢？赵杰这个创始人赵杰，他本身就是石景山人。我呢是出生和长大在门头沟，所以我们对京西呢就是有一种感情，特殊的感情。首钢呢是那个时代，就是北京人的集体的一个记忆，没有人不知道首钢，但是呢，它红红火火了那么多年以后，现在慢慢的开始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但是它遗留下来的那些老厂房，可以说是承载了一代人对这个城市的这种怀念和记忆，所以当我们一走进这个特钢园区的时候，大概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决定要在这里面做一家书店。 哇， 对。因为您知道那个厂区吧，它和外面喧嚣的世界，它是有一点这个格格不入的感觉。 哦， 就是你一走到这个厂区里面以后，你的心会完全的沉静下来。那么我们觉得阅读实际上是需要这样一种氛围的。 所以就决定当时在这里面要做一个文化空间。 说到这个氛围，你这么说可能还会就是大家可能不是太好感受哈。你跟我们说说这个地方它的这个空间是什么吸引了你，它有什么特点 啊？因为它遗留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种纯工业风。挑高非常高。 有多高？ 有5米多的挑高。 5米多？ 对，5-6米的挑高。 也就是说是我们 一个空旷的大厂房。 一般我们的住宅就是2米8-3米的挑高，差不多就是 3层楼左右的感觉吧。对，然后那个里面全都是特钢厂遗留下来的那种钢结构，非常硬朗的那种，还有这个天车，有那种大吊钩的那种天车，就在这个厂房里面悬挂着 啊，还挂在那儿。 对，就挂在那儿。现在这个已经成为我们书店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观。然后在这里面以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在里面跺脚一说话回声啊，就那种感觉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在里面搭建了一个，左边是3层，然后中间有连廊穿到右边是2层这样一个建筑。 哦，一边3层一边2层，因为这个挑高车间实在是太高了。 对。 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大家评论，就是很惊讶，居然有三层，大感叹号。 对，居然有三层，而且最大的这个反馈就是你们太难找了啊，实在是太难找了。 在这个首钢厂区里不是很好找是吧？ 对，因为它是在旧厂房里面，厂区里面，所以如果不是特意的到这个地方来找我们的书店，你路过多少次你都不知道这个厂区里面会有一家书店。 那些人是怎么找去的呢？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宣传，就是大家口口相传，去过的人喜欢拍照，喜欢发朋友圈，然后大家看到以后就会问，哎，这个是哪儿？这是个什么地方？是咖啡厅吗？是西餐厅吗？然后就说啊，不是，这是一家书店。大家觉得在老旧厂房里面开一家书店，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吸引他，就一定要来看一看。所以周末的时候有很远很远驱车来到我们店里面来探店的这种读者。 是，您昨天跟我聊天的时候不是说你周末经常就在那儿接这种电话吗？ 对，我周末基本上要接30-40个这样的电话。 啊，就问什么呢？ 就是问你们在哪儿，我现在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你们的店？然后我们就不停地给他重复，您从哪儿过来，然后需要走哪儿，然后实在找不到的，像有一些女司机分辨不出东南西北，那么麻烦我们能不能加您个微信，然后给您发2个导航。 空间非常的大，老厂房里头还有很多您淘换来的宝贝哈，听说。 对，这可能也是我们店的一个特色，来探店的这个读者，还有客人吧，都喜欢在各个角落去拍照。像我们1层有2个美式的大书柜，然后有一架中央乐团的一架带钢号的一个古董钢琴，它的音已经非常不全了，非常不准，然后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把他请到店里来？因为我们的地址是在洋庄大街祝福国际69号，那么这个琴的钢印上写的是中央乐团第69号琴，所以我们把他请到了我们店里面。 跟你们也是有缘分。 对，还有很多老物件，像过去我小的时候的看的那种黑白电视机，然后那种叫录音机，双卡的那种录音机，还有小的时候电报局发电报的那种电报机，很旧很旧的手风琴，包括就是我父母那个年代结婚的时候都会陪嫁的那种大皮箱，还有木箱，这些东西有的是我们淘换来的，有的是读者送给我们的。他们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在他们家里面已经格格不入了跟环境，但是扔掉又非常可惜，因为那是一个年代的记忆。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书店空间以后，他们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适合你们的氛围，把它放到你们店里，他觉得找到了归宿。所以很多读者把家里的老物件，包括什么暖水瓶、大缸子，然后这种老物件送到我们店里来。所以我们的店其实有30%-40%是读者和客人帮助我们一起来装饰的。 所以说虽然是在这个老旧的这个特钢厂的厂房里建的一个书店，外形是硬朗，但里头的这个布置实际上是非常温馨的哈。 对，它有一个移步换景的感觉，有一种穿越感。当您推开这个书店的门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就把你带回到那个年代。 那么要说到一个书店呢，刚才您说到了你们这个阅读空间是非常的吸引人的，但是对于一个书店来讲，最重要大家来这儿，一方面是坐一坐看一看，来看什么，还是要看书， 对， 看景儿很重要，书也很重要哈。 嗯嗯， 你们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的这个新老朋友，一方面当然是你们这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另一方面也是你们这个书也比较吸引人。 嗯， 我听说很多读者也是一直追着你们哈。 对，是这样。有很多铁杆的粉丝。对，我们的书呢是这样。我们的理念是说，我们首先要是一家非常好的书店，而不是一家很好的咖啡厅或者是一家西餐馆。虽然我们店里面有咖啡，有西餐简餐，但是呢，这绝对不是我们重点的这个要提供给读者的。一定是一家很好的书店。那么很好的书店，书一定是它的灵魂，而不是摆设。 对， 不是说我提供了很好的咖啡，然后摆上几本书，我就叫书店。所以对书的选品上，我们是非常认真的。我们经常团队会开会开到深夜，干什么呢？就是过书单。就是几百种书单，我们会在大屏幕上投放出来，然后一本一本的选。包括它的出版社、它的作者、年代、版本、装帧的样子，我们都会一本一本的挑。也就是说，我们对书的选品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店里面的书的陈列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一层呢，因为是用餐区，吧台主吧台也在一层，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可能要吵一些。所以我们就把比较休闲的、轻松的这个书籍摆在一层，像旅游类的、摄影类的、美食类的，包括这种音乐类的，因为我们那个老旧钢琴就在一层，所以音乐鉴赏类的都在一层。大家进来以后觉得一边吃吃饭，然后一边跟朋友聊聊天，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看一看，很轻松，就偏生活类的。然后二层就很安静，是一个独立的一个阅读空间。它有公共空间，还有独立的书房。然后这些空间呢就是会提供一些文学类的书，大家能够比如说我看一个小说，看一个散文，我能看进去在这个空间当中。三层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式书房，古香古色的中式书房，所以我们提供的书籍呢可能是就是国学类的，然后哲学类的、政治类的。所以呢大家就是感觉从我们的空间的布置就是越往上升，我们的阅读层次是在慢慢慢慢的提高的。是这样一个布置， 最高的地方也是最安静的哈。 对，越往上走越安静，下面稍微的这个会闹一些。 对，它因为有一些这个餐饮的这种东西哈。 对对， 那就是说来这里这个买书或者看书的朋友都可以看这些书是吗？ 对，我们和其他的书店不同的一点点是我们所有的书都会拆一本书叫样书。 哇，这个成本好高啊。 对，是的，这个成本是我们书店自己来承担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让大家走进这个书店不要让它有束缚感，要把它布置的环境上让它觉得像坐在自己家的客厅或者书房里面一样。那么你这个书不让它动，那个书不让它翻，它会觉得受拘束。那我们所有的书都会打开一本样书，包好书皮，然后贴上我们的 logo， 告诉大家这个是样书，而且是免费可以翻阅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受读者喜欢的， 而且还营造了这么多种不同的这个环境哈，你喜欢坐在哪个环境里都可以哈。 对对，它有的就是根据空间的这个选择它来选择，有的是根据书籍的这个不同它来选择，它来就是在哪个空间去进行它的阅读的体验。因为我原来在首都工作，所以我们首都就是图书馆它是有严格的图书分类法的，它的分类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就是书籍一定是按照类放的。那书店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把这种严格的这种界限给它打破了，我们不再按照图书馆的分类法去做图书的分类，而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空间的设计，包括读者的阅读的喜好的这个喜好，我们来给图书进行一个分类。我们把它叫做不期而遇的美。 哎呀，哈哈，这句话也特别有意思。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关于你们书店的这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 好的。 新时代的新书店模式，石景山特钢厂的旧厂房里有一家书店，全民畅读特钢店，而严己佑书店更是被叫做书店界的颜值担当。这两家书店都经历了华丽转身， 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做出了哪些创新？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这两家书店，说说新时代的阅读思索。来看第一道题，走进位于石景山特岗园区内的全民畅读文化空间，能感受到首钢蓬勃兴旺的那个年代留下的美好记忆。在这里，原特钢厂的口号还被保留了下来，您知道是什么吗？ A. 重视科学不冒险， B. 重视科学要冒险， C. 撸起袖子加油干。哎，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思考一下，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全民畅读联合创始人、全民畅读行政总监傅平仪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全民畅读书店，是准确是这样说哈？ 是的。 哎，这个石景山特钢店，非常的。要不说是网红呢，就是有这种硬朗的工业的这种外表，然后呢，这个里头呢又是非常这个温馨哈，充满了这种很美妙的这个回忆。那么我也了解到这个全民畅读这个项目，其实它的这个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对对对。 之前呢，除了这个特钢店之外呢，还在社区和商场里其实还开过一些分店，但是后来都纷纷关张了。那么这个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和思考呢？ 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反复的试错，和调整自己，我们最终这个保留下来这个特钢店的这个模型，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么多家店里面发现这个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我们觉得我们做一家店或者是我们提供一个服务，一定要让客人他能够买单。他买单不是说他要在你这儿消费，也就是说他能够尊重并且理解你的这种方式。那么像其他那些店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调整，最终发现呢，只有特钢店的这种模式呢被大家的这个接受，并且呢非常迅速的就被大家能够口口相传，喜闻乐见。所以呢就是这么多年开一家店，我们在不停的开店，然后又不停的关，那么就是说试错这个过程，最后保留下来这样一个模型，我们烧出来这样一个商业的模式。 试错的成本还是挺高的。洪生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说，我真关心这种书店要经济效益吗？ 当然当然啊，对。做文化嘛，文化产业它是一个慢热的产业。我们首先要得生存下来，才能考虑后面的发展和壮大的问题，所以生存肯定是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的这家店是这个全民畅读书店特钢店，这个应该说它的这种生存模式，最后在经过这么多店的这个考验之后，它是这个最后是你们 它是成功的， 它是成功的，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盈利的 啊。 对。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跟它的这种风格有关，还是说它吸引的人群有关等等呢？ 都有关系吧。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人群定位，经过这么多试错和调整，我们最终把它定位为城市的精英人群。这种人群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的受教育程度都偏高。我在我们店里面大概六七成都是有大学本科以上教育背景的。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年龄层次他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有消费能力。第三呢，就是这些人他是在不断的对自己有新的要求，他对生活品质有要求，他对自己有要求，所以他要不断的给自己充电。那么书店是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去沉淀自己、提升自己，然后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最终把我们的服务人群定位为城市精英人群。 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全民畅读书店的特钢店已经是升级改造之后3.0的版本了。 对，我们叫它3.0版本。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开始大家认为好像因为你们是三层，所以叫3.0版本 啊。 一开始的时候在特钢里面，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一层，那个时候就叫书吧。后来发现，你又有餐，你又有咖啡，你又想提供阅读，这个空间它是不允许的。你做不到一个空间里面承纳这么多的功能， 大家容易互相干扰。 对对，因为阅读它还是要稍微需要一个比较 自我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 是。 那么后来我们就把它变成两层，左边一边，左边一边，右边一边。 嗯。 后来发现读者越来越多， 嗯， 大家觉得两层的空间也容纳不下。 嗯。 后来我们就又把它重新拆掉了。 嗯。 拆掉以后，这样找的是一个清华毕业的一个设计师，他来帮我们设计这个。 嗯， 前前后后有四五稿， 嗯， 最后定到现在这个方案， 嗯， 搭建起来一共是五层的空间，也就是左边右边 啊， 哦， 一边三层，一边两层， 对，然后中间有一个连廊，我们到我们店里去的这个读者都会觉得说，哎，你们这个动静相宜，又适合约几个朋友谈点事儿， 嗯， 又适合自己在这儿发发呆， 嗯， 又适合来学习学习，看看书，体验一种。跟这个喧闹的都市相隔离的这样一种状态， 嗯， 所以最终这个叫3.0版本。 哎，所以你知道，昨天我跟你聊天的时候，咱们俩也聊到说，在这个首钢这个地方， 嗯， 那么远，是就是周围的人去吗？你说还真不是哈。 对，周围的人有一些，然后我们的读者可以说是遍布北京市，很多很多的这个角落， 嗯， 有从大兴。又从昌平， 嗯， 朝阳，因为我们在最西边嘛，东南西北的这个客人都有，嗯，然后一进店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带着怨气来的 啊， 你们太难找了，你知道我在你们这个门口绕了一个小时 啊， 然后但是他一进来以后走的时候，他是面带笑容的，哎呀，我下次还会来，我这次记住怎么来了，我下次一定还会来，就是这个空间不会让他失望。 啊，我们这读者这个给你们的定义说是你们这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就是高级读书沙龙的这感觉。 对，我们这个也会经常办一些文化活动， 啊， 包括周边的这种街道啊、社区啊、企事业单位啊， 嗯， 他们会在我们那儿办一些读书会， 嗯， 会办一些团建的活动， 嗯， 因为我们有一个阶梯小剧场。 哦， 每个周六的晚上6:30，我们还在那儿放电影。 哦， 对，在我们那儿的会员和读者都是免费观影的。 啊，这是免费的。 我们会提前一周，预告这一个月的影单，然后有一个电影的介绍，基本上都是比较经典的片子，然后喜欢阅读的。有一些电影是跟书有关的， 嗯， 有喜欢阅读的，喜欢这种文化交流的，他会把我们这儿作为一个交流平台。嗯，来读者之间互相的，哎，认识个新朋友，在书店里面认识的朋友，可能对一本书产生了共鸣，或者对一部影片产生了共鸣，然后在我们这儿结交成很好的朋友。嗯， 如果大家关注你们的书店的话，是可以通过你们的微信公众号吗？ 对，有搜这个全民畅读就可以了。 嗯，全民畅读这四个字是吧？ 全民畅读，对。 微信、微博有吗？ 公众号 啊，公众号， 对，微信公众号。 全民畅读， 我们以往的影单，还有我们以往的一些活动的照片，都在公众号里面有。 嗯，另外你们也会组织一些活动哈，刚才说了，除了观影之外。 对对，有一些沙龙，有一些读书会，有一些是我们自己主办的，有一些是我们承接的 啊，哦 嗯， 听说您这个模式找到了之后，还是在想开新的店是吗？ 现在在石景山开了第二家店，就在这个狼园 Park 里面，叫东狼园、西狼园，我们这边叫西狼园。 对啊，狼园不是在那个大北窑那边吗？ 对，那个是东狼园， 哦， 我们这边是西狼园， 嗯， 我们在西狼园里边开了一家全民畅读书店，规模比较大，有1000平米，现在目前正在试营业阶段，已经可以开门接待读者了。 好，也希望你们的找好了这个模式之后，以后能够发展的更加顺利。 谢谢。 好，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以后越来越顺利。谢谢。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这道题的答案吧。 新时代的新书店模式，石景山区杨庄大街69号祝福国际西厂区，一个安静的老厂区。一路走过去，老厂房尘封已久，窗户玻璃残缺不全，一种远离都市喧嚣的安静气息弥漫四周。全民畅读书吧置身其间，二楼墙上一幅巨大的标语引人注目，安全工作要从严，重视科学不冒险，这是原特钢厂的生产口号。这个标语是原特钢厂的老物件，为了贴合重视科学不冒险这个口号，这幅标语下摆放的全都是应景的科学类书籍，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哎，

哎，这道题还蛮有意思的哈，一会儿呢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吧，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互动问答。另外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继续走进网红创意书店，下面我们要来说一说延吉佑书店。来，请出延吉佑华北市场经理谢凌宇。凌宇您好。 你好黄老师。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凌宇离我们的话筒近一点，再近一点。说到这个延吉佑书店呢，是2014年的6月份，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出现了一家店铺延吉佑。大家都会觉得，能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出现的，那一定都是带着创新或者是和创业呀、创意有关系的哈。延吉佑那个时候出现，确实也是跟这个有关，是吗？ 对，中关村店 来，凌宇还要靠近一点。 哎，好的。中关村店是我们延吉佑品牌转型升级的第一家这个试验店。首次呢在二层设置了， 凌宇再大声一点。 好嘞。首次在二层也是设置了一个用于活动的一个独立空间，那也是首次定义这个文化生活体验店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现在也会办一些这种很多主流作家的一些签售会啊、分享会、企业发布会等等。 成立之初其实当时的定位就是一个创新的这个书店，是吧？ 是。 所以呢当时这个刚成立的时候，应该说那个时候的这个书店的这种发展的模式并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是吗？ 对，我们后来又拓展了很多这种业态，做成一个我们的这种盈利模式吧。 那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业态呢？现在 我们会拓展很多业态的丰富的形式，比如说在店里面会增加这种生活方式体验店，会有一些摄影啊、儿童培训机构等等，还有一些 DIY 的生活方式的一些可能性给到大家。 你们现在有多少家分店呢？ 全国的话有57家。然后北京现在有7家。 北京有7家， 马上第8家就要开业。 哦，祝贺你们哈。 谢谢。 所以延吉佑是一个应该说也是很别致的这个文化空间。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体验的空间。而且延吉佑呢，您刚才说全国50多家分店，或者北京这7、8家店，每个店其实还是各有风格的。 是是。 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杜娟娟就说，她说我去过这个上海长宁的来福士店，是张爱玲的主题。 对。 那么这家是以海派文学作家这个张爱玲为代表，这种地缘文化主题。那么北京这几家店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主题呢？ 是的，北京的现在7家店会有不同的风格，然后像刚刚提到的中关村店，那后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汇聚店在大红门， 西红门汇聚， 西红门不好意思，是文化工厂这样一个定义。那这边有3600平米，想打造一个文化地标的概念。 哦，这个书店有3600平米啊。 是的，一栋2层。 哦，那好大哟。 对欢迎黄老师过去体验一下。 谢谢。我想大家听说这么大一个书店都会很好奇，这么大一个店里头这得卖多少书啊？ 我们这家是定义这个设计风格是工业风的一个金属的色系。那书的话也会匹配一些比如说周边的圈层啊、消费能力，那也有很多这个儿童类的书籍，包括因为这个商场的一些消费业态是儿童为主，然后周边的居民社区，然后可能以生活方式啊这种家居的书为主。 不单单是书吧？ 对，还有产品，包括二层我们有很多店中店。刚才提到的有摄影机构、儿童培训机构、微景观的一些 DIY， 还有饰品呀、陶艺呀、首饰还有皮具的一些 DIY 体验的这个店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店等于是一个应该说是融汇了很多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小店在里面一起，是吗？ 北京的一家形象店吧，最大的规模。 怎么理解这个工厂风格呢？ 我们会用这种金属色系来打造，比如说会做一些自行车的这种形状，然后贴在墙上，它是作为这个色系呀，还有这种灯光的配合，会做成这个金属色系的一个概念，然后很多金属还有工业风的一个打造。 除了这个自行车还有些什么呢？ 包括一些这种书籍的产品的配比啊，包括我们一些这个 营销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 嗯， 每个月会有一些营销的这种主题在里面。 嗯，这是工业风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风格呢？ 像王府中环这家店，它是我们方寸的一个品牌矩阵，它是艺术方向的一个风格店。那这边也会结合一些老北京的文化特点，做一些故宫出版社的合作，比如说故宫的一些模型还有明信片的展示，也是融合了这个西方艺术文化还有中方艺术，会展示很多琉璃啊工艺品等等，还有非遗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技艺的一些工艺品。 嗯， 那比较有代表性的这家店里面还有一个会空间，也是我们这种店中店的一个展现。那它里面会有很多设计师的一个品牌集合，比如说贾小欧老师还有吴琼老师的作品都会。 他们是什么作品？ 是一些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雕塑 工艺品是吗？ 对对对。 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工艺品有什么特色呢？ 比较适合年轻人吧，也是价位不太高，可能是一般的经济能力都可以买得到放在家里的，是一个有这种名气的一点雕塑家的一些作品。 嗯，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雕塑的是特色是什么呢？ 它的造型是一个小女孩配一些动物，比如说 小熊。这是哪一位设计师的？ 应该是吴琼老师的作品 啊。 然后 小女孩配一个什么？ 配一些动物，比如说小鹿啊，然后配一些花朵呀，这种小熊的，就是很可爱的一个造型。对，然后包括这家店里还有手冢治虫、村上龙他们的限量的作品也在里面有售卖。 哦，这是图书作品吧？漫画吗？ 版画。 版画。 对。 哦， 一个可以作为装饰品在家里挂着，这样限量版，然后别的地方可能不太容易买到。 这是你们的这个王府中环，这是一种特色，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的店呢？ 像可能北京的话，现在目前七家店，那其他的，比如说广州 K11 这家店也很有特色，它是黑金主题，我们一般是纯木色的一个色系嘛，那这家我们会特殊的来做一个黑金主题。那在里面还有很多互动的环节，比如说您在书店逛的时候，哎，很惊喜的会发现一个小细节，可以跟它互动起来，探索一下里面有一些小问题呀，能有一种场景化的这种感觉。 嗯，那么作为一家书店呢，阅读肯定是最重要的事儿哈。那言几又是怎么来给读者提供这种更好更美妙的这个阅读体验的呢？因为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这些空间的打造，那都是它的这种外部环境，每一家店不同的特色。对于书店来说，它的灵魂就是书哈。图书的选择上，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好或者是侧重吗？ 我们在图书的选品上面也是付出很多心力的。比如说，我们会跟国内的主流一二百家出版社会直线的去合作，有一些新书啊、畅销书。不光这个之外呢，我们会想让读者看到更多的一些书，我们会给他做一些陈列的逻辑在里面。比如说是我们想推荐给您看到的书，不是说您想要买什么书直接过来选，而是更多的可能性在里面探索。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我们结合了周围的消费圈层，会有一些外版书和台版书的展示，比如说王府中环这家店，那它可能周围会有一些外国人啊，包括观舍这家店周围会有很多使馆区的这些读者。我们这些匹配之中呢，也会有一些杂志或者主题策划在里面，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金庸大师的这个纪念版，我们会陈列他的一个主题桌，配一些海报啊，还有他整个书籍，可以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那我们可以在书籍方面的选品定义是重构书店的一些编辑和陈列的模式。您可以来到我们店，可能选一本书，然后找一本样书可以翻翻，然后点一杯咖啡，在一个角落晒一晒阳光，跟自己独处的这个时光也是非常美妙的。 就是你们这个书店也是不仅仅是有书，也有一些阅读空间是吗？ 对对对，都有样书可以您随手拿过来翻一翻看一看。 嗯，那么这是这个书，那每一家店会有各有侧重吗？还是都是类似呢？ 会有侧重。 嗯， 比如说配比这个城市的一些文化元素，还有周边商圈的一些文化元素。像刚刚您提到的张爱玲的那个主题，是他这个店 本身的这个地址就是张爱玲的一个母校的一个之前的旧址嘛，所以我们会匹配这个张爱玲的主题在里面。 嗯嗯，除了这个书，刚才您说了，你们这还会组织一些这种读者的活动、嗯、是吧？ 是， 会有一些什么活动？ 我们会跟出版社进行一些合作，那比如说他主推的一些作家或者新书会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些新书的分享会、签售会等等，让读者可以近距离的接近他很喜欢的一些作家。那像今年的话，我们会合作一些法国大使馆的傅雷奖文学分享等等。那当时的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也到了我们的店，然后当时反响也非常好。那十二月初的时候，我们跟蔡康永老师做了一次很有意思的碰撞。 嗯， 他来到我们店会做一些分享，还有签售。目前十二月份还有一些很好的活动可以推荐给大家。有李银河的老师的签售，秋晨还有何森宝也是最近很网红的一些。 看来我们这做过节目。国博的一位非常年轻有才华的这个讲解员。 是。 嗯。 那还有像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个我们周六的活动，周六晚上， 这周六吗？ 对，周六晚上7:30在官舍这边有薛兆丰老师的一个分享签售会，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一下。 官舍在哪里啊？ 官舍在亮马桥地铁站。 嗯，也是你们的一家店的名字吗？ 对， 还是怎么？ 官舍是一个商场。 哦。这是最近的一些这个活动哈。 是。 嗯。听众骆驼糖说现在的书店呢好像是以阅读图书为主，附加产品为辅。其实这位朋友就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现在书店的它的这种运行的模式哈。那么我知道延吉又其实也是经历过这种转型升级的，以前你们叫今日阅读是吧？ 是，我们是12年前创立的这个品牌。当时定位这个今日阅读可能是比较社区化的一些店面。 嗯， 那后面2014年转型升级到延吉又品牌的时候，我们就会更着重在设计力的一个打造。那可能我们的核心呢不光是设计，还有一些图书产品的这种编辑能力啊，给到大家一些推荐场景化的能力。那其实图书现在我们销售的占比其实是逐渐下降的，也是希望给到大家一个生活方式的品牌，不仅仅是书，其实书是核心、 嗯、 但是书是我们给到大家一个连接，你来到这边可以发现更多的一些东西，更多的可能性。 嗯，听众爱华说了，现在买书都是网上买，但是呢会去书店坐一坐，看看书，喝喝咖啡啊，参加文化沙龙啊，这些我都挺喜欢的。其实这是一些读者现在的这个心态哈、啊，洪生其实也说了，说现在书店就是喝咖啡、看看书，成为阅读享受的场所，是吧？所以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些读者的心态，您怎么看？亦或是你们做过这样的分析吗？比如说你们现在去书店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到这里到底喜欢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受众群体可能不局限于一些白领啊，或者是专门想来看书的一些人。那我们可能会比如说儿童的消费群体，然后学生、白领、精英我们都可以覆盖到，然后也满足这些消费需求呢，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这种消费场景。我觉得其实图书和这种线上的一些竞争呢，还是我们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说线下的这种体验呀、互动啊，还有一些人与人的连接，可能是线上模式取代不了的。对， 刚才说了，还有一些孩子们的活动是吧？ 对的，我们王府中环还有汇聚这家店都有我们的研宝乐园，也是专门绘本的一个区域，它会有一些绘本的故事的讲解。我定期会组织这样的活动，还有一些玩具呀、啊、比如说地球仪类似这样的，对，周边的活动都会有举办。 地球仪是举办什么活动 啊？我们会有一款产品是一种 3D 的地球仪 啊， 对，通过手机可以连接，然后它在地球仪上面会展示更多的比如说动物啊、国家呀、地图，很多其他立体 3D 的东西。 嗯，有人觉得图书这钱啊不好赚，但是呢延吉又能把自己打造成实体书店的这种现象级，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我们定位想打造的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文化消费平台吧，这种设计的核心能力也是我们非常追求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我们可能设计的这个方面不仅仅体现在这个装修的风格，更多的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提案的能力。比如说图书选品和产品的一个陈列逻辑，包括场景化的一个营销，都是我们现在在着力打造的一个部分。像是这个店中店的一个这种生活方式体验店的经营模式呢，也是希望提供给更多读者一些专业的服务。在我们拓宽业态的同时呢，也增加对顾客的一些吸引点，希望能给大家更多可能性吧，也是我们的一个slogan， 就是传达生活可能。 好，说到这里呢，我们把今天跟你们书店有关这道题的答案揭晓一下。 好， 新时代的新书店模式，言启佑是一家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展现自我和个性的创意生活体验一体店，融合了多元素的设计空间，汇聚了当下最具代表性的时尚品牌。言启佑取意源于设计的设，言的意思呢是语言沟通方式，己的意思呢是差异别致，佑的意思是多元递进，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C。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我们看看谁答对了。像这个红生啊、小飞侠呀、青花大碗啊、萌萌啊、小 C 啊，答对的朋友还是不少的。那么也非常感谢这个言启佑的华北市场经理谢凌宇，凌宇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样一家有特色的书店。谢谢凌宇。 谢谢黄老师。 北京呢已经有明确的政策，要采取多项有力措施，大力推动实体书店的建设发展，到2020年逐步在全市建立起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特色浓郁、多业融合、遍布京城的实体书店发展新格局，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加舒适智能的阅读空间。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两家书店都在探索自己的方式，让书店不再是纯粹的书店，而是一个空间，享受书香，体味文化。希望大家走进这些书店，看一看，坐一坐，读一本书，喝一杯茶，让自己在喧嚣的城市中获得片刻的安宁。好了，那么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要给大家预告一下，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呢推出一个特别策划，北京从这里出发。京津冀区域作为未来最有活力的国际大型城市群落，自古以来就是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交往半径相宜。要深入了解燕赵大地的每一寸土地，真切感受京津冀的这个协同发展，才能更加清楚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从下周一开始一直到周五，邀请京津冀三地博物馆的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以北京从这里出发为题，就北京城市起源、三地博物馆资源、博物馆文化创新和博物馆全面融入社会生活等方面和大家零距离的沟通。那么也欢迎呢大家从下周一开始关注我们这系列节目。接下来给您预告一下，周一来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北京从这里出发的这个博物馆做客的博物馆是哪家呢？给您来预告一下。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存在，它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东，坐落在西周燕都遗址的东城墙外。为什么这里被称为北京城之源？最初的都城是谁建立的？3000年前北京地区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遗址中的一幅骨架究竟是什么身份？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和您一起搭乘跨越时空的马车，去感受3000多年前的古城风貌。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每一遍我们会来读爱